你好，我是李月。对于消息队列来说啊，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收发消息，也就是消息生产和消费这两个流程。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呢，讲到了一些消息队列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怎么来保证消息不丢失，那为什么会收到重复消息，消费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执行消费的业务逻辑，然后再确认消费。针对这些问题呢，我在之前的课程中给你分析过它们的实现原理。那最终落地到代码上，其实呢，都包含在这一收一发这两个流程里边。在接下来的两节课里边，我会带你一起通过分析源码的方式，详细的学习一下这两个流程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在日常使用消息队列的时候，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啊，更多的呢，其实是跟 producer 和 consumer，也就是消息队列的客户端关联的更加紧密。那搞清楚消息队列客户端它的实现原理和代码中的细节，会对你日后使用消息队列的时候进行问题排查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啊，我们这两节课的重点呢，也是放在分析客户端的源代码上。万事开头难啊，那秉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呢先来分析代码风格比较简明易懂的 RocketMQ，一起来看一下 RocketMQ 它的 producer 的源代码。学习一下消息生产的实现流程。在分析源代码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功能它的实现原理。另外呢，你最好是能有一些敏锐的嗅觉，善于发现代码中的一些优秀的设计和巧妙的构思。然后呢，学习总结并记住这些方法，在日常开发中呢，如果再遇到类似的场景，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在分析代码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下，你在学习接下来的几节源码分析的课程中呢，最好是先把源码下载到本地，打开 IDE 对着代码来学习。那我也会为听音频的同学尽量的把代码的逻辑描述清楚，但是呢，也希望你能够配合着文稿来学习这节课，这样呢，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和吸收。我们使用 RocketMQ 当前最新的 release 版本，也就是4.5.1进行分析。那你可以使用 git 命令，在 GitHub 上直接把源码下载到本地。我在文稿中呢也给出了具体的 git 命令，你在下载代码的时候呢可以参考。在 RocketMQ 的源码中，客户端它是一个单独的 module，在 client 的目录里边。在我们专栏之前的课程《学习源代码该如何入手》这节课里边，我和你讲过，不建议你从 mean 方法开始去分析源码，而是要带着问题去分析。那我们这节课它的问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搞清楚 producer 它是如何来发消息的。那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分析源码呢？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先看一下测试用例，因为一般的单元测试中，它每一个用例其实就是测试源代码中的一个局部，或者说一个小的流程。那对于一些比较完善的开源软件，它们的单元测试的覆盖率都是非常高的。那你很容易找到我们关心的那个流程，它所对应的测试用例。那我们分析源码就可以尝试从这些测试用例入手，一步一步的跟踪这个方法的调用链路，来理清实现的过程。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 RocketMQ 客户端的单元测试用例，看一下 producer 它提供了哪些 API，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 API 应该如何来使用。producer 的所有测试用例都在同一个测试类。Default MQ Producer Test 中，那你看一下这个测试类中所有的单元测试方法，就可以大致的了解到 Producer 它的主要功能。在这些测试用例中呢，Init 和 Terminate 这两个方法分别是测试开始初始化和测试结束销毁时需要执行的代码。其他以 Test Send Message 开头的这些测试方法，都是在各种情况、各种场景下发送消息的测试用例。通过这些用例的名字呢，你应该可以大致的看出这个用例它所测试的功能。比如说，test send message sync 和 test send message async，那它分别是测试同步发送和异步发送的用例。test send message sync with body compressed，这个呢是发送压缩消息的测试用例等等。像 RocketMQ 这种开源的项目，它都会编写大量的测试用例。那写这么多测试用例，看似浪费时间，实际上呢，会节省非常多的后期联调测试、集成测试，以及上线后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间，并且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线上的故障的概率。总体来说呢，是非常划算的。 那我也强烈建议你在日常开发的过程中多写一些测试用例，尽量呢把单元测试的覆盖率做到50%以上，甚至是越高越好。RockMQ 的 producer 入口类是 default MQ producer，大致浏览一下代码和类的寄生关系。我把几个相关的主要的类整理出来，在文稿中呢画了一张类图。我们客户端使用的这个 MQ producer，它是一个接口，并且呢它继承了 MQ admin 这个用于元数据管理的接口。MQ producer 接口它的实现类呢是 default MQ producer，这个类是 producer 真正的入口类。那这个类中呢，它有一个 default MQ producer MPL 的实例，producer 主要的实现代码都在这个 default MQ producer MPL 的类里边。那注意啊，在这里面 RockMQ 它使用了一个设计模式，就是门面模式。那门面模式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给客户端提供一个可访问系统的接口，那隐藏系统内部的复杂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接口 MQ producer，它就是这个模式中的门面。客户端呢，只要使用这个接口，就可以访问 producer，实现消息发送的一些功能。从使用层面上来讲呢，它不必再与其他复杂的实现类打交道。default MQ producer 这个类呢，它实现了接口 MQ producer，它里面的方法大多没有任何业务逻辑，只是封装了对其他实现类的一个调用。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理解为门面的一部分。producer 的大部分业务逻辑的实现都在这个类 default MQ producer MPL 里边。这个类呢，我们在后面会重点的分析它的实现。有的时候，我们的实现可能分散在很多的内部类里面，不方便用一个接口来对外提供服务。那你就可以仿照 RockMQ 的这种方式，使用门面模式来隐藏内部的实现，对外提供服务。在接口 MQL 的 min 里边啊，它定义了一些元数据管理的方法。那在后面消息发送的过程中呢，会使用到。首先，我们看 producer 它的启动过程。通过单元测试的代码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init 和 terminate 这两个测试方法里边，它分别执行了 producer 的 start 和 shutdown 方法。这说明啊，producer 它是一个有状态的服务，在发送消息之前呢，需要先启动 producer。这个启动过程啊，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发消息而做的准备工作。所以啊，在分析发消息流程之前，我们需要先理清楚 producer 中维护了哪些状态。在启动过程中，producer 都做了哪些初始化工作？有了这个基础呢，我们才能继续分析发消息的实现流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用例的 init 方法。这段初始化代码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创建了一个 default MQ producer 的实例，为它初始化了一些参数，然后呢，调用 start 的方法把它启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在这个 start 的方法里面，它又做了哪些实现。在 default MQ producer 的 start 方法里面，它直接调用了 default MQ producer MPL 的 start 方法。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方法，在这里面啊，RockMQ 它使用了一个成员变量 service state 来记录和管理它自身的服务状态。这实际上呢是一个状态模式的变种实现。状态模式这种设计模式，它允许一个对象在它内部状态改变的时候去改变它自身的行为。这个对象呢，看起来就像是改变了它的类一样。这里面啊，与标准的状态模式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使用状态子类，而是使用了一个 switch 语句来实现不同状态下的不同行为。那在管理比较简单的状态的时候呢，这种设计会让代码看起来更加简洁。状态模式呢，它是一种经常使用的设计模式，对于有状态的类，你都可以考虑用状态模式来对它进行管理。在设计状态的时候啊，有两个要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你不要只设计正常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中间状态和异常状态。否则呢，一旦你的系统出现了异常，你的状态就不准确了。如果你的状态不准确，你就很难再处理这种异常。比如在这段代码里边，running 和 shutdown ready 这两个呢是正常状态，create just 呢它是一个中间的状态。Start field 呢，它是一个异常的状态。第二个要点是在设计状态的时候，你得先把这些状态之间的转换路径考虑清楚。比如说 create just 这个状态，它就不能转换成 shutdown ready 这个状态。考虑清楚转换路径之后呢，你还得在进行状态转换的时候，检查一下上一个状态它是否可以转换成下一个状态。比如说，在这里，只有这个 create just 的状态才能转换成 start field，然后再转换成 running 状态。而任何状态呢，它都不能转换成 create just。 这样呢，就保证了这个服务它只能被启动一次，避免了多次启动服务而导致的各种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启动过程的实现。首先呢，通过一个单例模式的 MQ Client Manager 获取了 MQ Client Instance 的实例，也就是这个 MQ Client Factory 变量，然后在 MQ Client Factory 里面注册自己。之后，它启动了 MQ Client Factory， 最后呢，给所有的 broker 发送一次心跳。这里面啊，又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设计模式——单例模式。这个呢，是最常用、最简单、最基础的设计模式。我在文稿里边呢，给出了单例模式的定义，就不再详细说明了。不会的同学啊，你需要自我反省一下，然后赶紧去复习设计模式的基础去。这里面啊，变量 MQ Client Factory 它对应的类 MQ Client Instance。它是 Rock MQ 客户端的一个顶层类，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每一个客户端它对应类 MQ Client Instance 的一个实例。那这个实例呢，维护着客户端的大部分状态信息，以及所有的 Producer、Consumer 和各种服务的实例。想要学习客户端整体结构的同学呢，可以从分析这个类入手，逐步的分析细化下去。那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 MQ Client Instance 它的 Start 方法。这部分代码注释比较清楚，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启动 MQ Client API IMPL， 这里边啊封装了客户端与 broker 的通信方法，然后呢启动各种定时任务，包括与 broker 之间的定时心跳、定时与 name server 同步数据等等这些任务。之后呢启动了拉取消息服务和 rebalance 服务，最后呢启动了默认的 producer 服务。以上呢就是 producer 的启动流程。这里边啊有几个重要的类，你需要清楚他们各自的职责。后续你在使用 Rock MQ 的时候，如果遇到问题需要调试代码，了解这几个重要类的职责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类 Default MQ Producer IMPL， 我刚刚说过啊，它是 Producer 的内部实现类，大部分 Producer 的业务逻辑，也就是发消息的逻辑，都在这个类里边。第二个 MQ Client Instance， 那这个类里边呢，封装了客户端的一些通用的业务逻辑。无论是 producer 还是 consumer， 最终要与服务端交互的时候，它都需要调用这个类里边的方法。第三个类是 MQ Client API IMPL， 这个类里边呢，封装了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RPC， 它对调用者隐藏了真正的网络通信部分的具体实现。那第四个类呢，就是这个 Native Remoting Client， 这个呢是 Rock MQ 它各个进程之间进行网络通信的底层实现类。接下来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producer 发消息的流程。在 producer 的接口啊 ,MQ producer 里边啊，定义了19个不同参数的发消息方法。那按照发送方式不同呢，可以分为单向发送、同步发送和异步发送这三类。单向发送呢，就是发消息之后立刻返回，不处理响应，它也不关心是否发送成功。同步发送呢，就是发送消息之后呢，同步等待响应。异步发送就是在发送消息之后立刻返回，在提供的回调方法里边来处理这个响应。这三类发送方法呢，它的实现基本是相同的，异步发送呢稍微有一点区别。我们看一下异步发送它的实现方法 Default MQ Producer IMPL 的 Send 方法。在这个 Send 方法里面， Rocket MQ 它使用了一个 Executor Service 来实现异步发送，那使用 async sender executor 的线程池，异步的调用方法 send select MPL， 继续发送消息的后续工作。那当前线程呢，把发送任务提交给 async sender executor 就可以返回了。单向发送和同步发送，它们的实现呢，就是在当前的线程中来调用方法 send select MPL。这个 send select MPL 方法，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选定要发送的队列，然后呢，再调用方法send kernel IMPL 来发送消息。选择哪个队列发送，它是由 message queue selector 这个 select 方法来决定的。这里面啊， Rocket MQ 它使用了一个策略模式来解决不同场景下需要使用不同的队列选择算法的问题。策略模式呢，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设计模式。它呢定义一系列算法，然后呢将每一个算法封装起来，并且呢让这些算法之间呢可以互相的来替换。Rocket MQ 呢，它提供了很多的 Message Queue Selector 的实现，比如说随机选择策略、哈希选择策略和同机房选择策略等等。如果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实现自己的选择策略。之前我们的课程中提到过，如果说要保证相同 key 的消息的严格顺序，你需要使用哈希选择策略， 或者呢，提供一个自己实现的选择策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方法 SAND kernel IMPL。这个方法里面的代码非常多，大概有200行，但是呢，逻辑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构建发送消息的头 request header 和上下文 send message context， 然后呢，调用 MQ client API IMPL 的 send message 方法，把消息发给队列所在的 broker。到这里呢，消息呢被发送给了远程调用的封装类 MQ client API IMPL， 完成后续的序列化和网络传输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可以看到啊， RocketMQ 的 producer 它整个的发消息的流程，无论是同步发送还是异步发送，它都统一到了同一个流程里面。包括异步发送的实现，实际上呢也是通过一个线程池在异步线程里面执行，调用的和同步发送相同的底层方法来实现的。那在底层方法的代码里面呢，它依靠方法的一个参数来区分是同步发送还是异步发送。这样实现的好处是，整个流程呢，它是一个统一的流程，很多同步和异步共同的逻辑代码呢可以复用，并且呢，整个流程的代码它是比较清晰简单的，更加便于维护。同步发送的时候，当前线程呢，它会阻塞等待服务端的响应，直到收到响应或者超时，方法才会返回。所以业务代码在调用同步发送的时候，只要返回成功，消息就一定发送成功了。异步发送的时候，发送的逻辑都是在 executor 的异步线程池中执行的，所以呢，它不会阻塞当前的线程。当服务端返回响应或超时之后呢， producer 它会调用 callback 方法来给业务代码返回结果。业务代码呢，则需要在 callback 里边来判断这个异步发送的结果。这和我们在之前如何确保消息不会丢失这节课里边讲到的发送流程是完全一样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带你分析了 RocketMQ 客户端消息生产的实现流程，包括 producer 初始化和发送消息这两个主要的流程。那 producer 中呢，它包含了几个核心的服务，都是有状态的。 producer 在启动的时候，在 MQ Client Instance 这个类里边呢，来统一的启动。在发消息的流程里面， RocketMQ 它分了三种发送方式，单向、同步和异步。那这三种方式它对应的发送流程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步和异步发送呢，是由已经封装好的 MQ Client API IMPL 类来分别实现的。对于我们在分析代码中提到的几个重要的业务逻辑实现类，你最好能记住这几个类它的功能。我再强调一下这几个重要的类。 Default MQ Producer IMPL 这个类里边呢，它封装了大部分 Producer 的业务逻辑。MQ Client Instance 这个类呢，封装了客户端的一些通用的业务逻辑。 MQ Client API IMPL 这个类里封装了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RPC。 最后一个 Native Remoting Client 这个类里边呢，实现了底层的网络通信。在这节课里边，我只能带你把主干的流程分析清楚，但是呢，很多的细节啊并没有涉及到。课后呢，请你一定要按照流程把源代码仔细的再看一遍，消化一下没有提及到的分支的流程，然后呢，把这两个流程画成详细的流程图或者是时序图。最后，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提到的几个设计模式，都是非常实用常用的设计模式，希望你能充分的理解，并且呢，熟练的运用。课后还是要留一个作业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源代码里边，异步发送消息的方法 Default MQ Producer IMPL 的 SAND 方法，这个方法啊，它被开发者加上了一个弃用的注解。显然呢，开发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异步的实现呢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请大家结合我们专栏中如何使用异步设计来提升系统性能这节课中讲到的异步设计的方法来想一想，应该怎么样来改进这个异步的发送流程。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